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读了感应篇前面四句的总纲，就正如司马光所说的，你留财富给子孙，子孙未必能守得住；你留书本给子孙，子孙未必能读。最好的呢，是积德，积功累德，你的后代一定有好的果报。这是真正明了感应之道才能够说得出来。佛告诉我们，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乃至于人与一切人的关系，总不外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如果不是这四种缘分，纵然相遇也不相识，我们所谓是陌生人。在这一生当中，只要与自己发生关系的，一定是过去生中啊有这四种业缘。那么这个业缘里面有善有恶，我们明白了、懂得了，一定要晓得断恶修善，欠人债一定要还啊！别人欺骗我、侵犯我、掠夺我，都要做还债相，你这个心里头多么舒坦，多么自在。啊，他骗我的，啊，偷盗我的，掠夺我的，他为什么不去欺骗别人，不去掠夺别人？别人过去生中跟他没有这个缘吗？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在过去生中曾经偷过他的，曾经盗过他的，曾经掠夺过他的，今天遇到了，这因缘相遇了，还是用这些方法他拉回去了，正好我们还债啊，所以我们是欢欢喜喜啊，与一切众生结善缘，不结恶缘，纵遇到恶缘绝不放在心里。古人讲，仁者无敌呀！一个仁慈的人，有爱心的人，有慈悲心的人，他一生一世绝对没有一个冤家对头。这个话怎么说呢？冤家对头当然有，他心里头确实没有。心地清净慈悲，纵然是冤家对头，他也是真诚的爱护他。 见到人有困难的时候，决定啊，热心地帮助他，没有嫌弃。这样做人，后福就大了。纵然我们前一生没有修福，福很薄，如果一生能够相信感应的道理，依教奉行，你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努力，在这一生当中福报就显现了。我的一生同修们呢都很清楚，前世修慧不修福，所以有一点慧没有福，生活物质生活非常困难，我过过很长的苦日子，别人受不了的我都经历过啊。可是随着年龄呢，年龄越长啊，好像福报也增长了，这不是前世修的，这也是修的。这是诸位都亲眼看到的。晚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心，都很自在。这个是我给大家做正传呢，佛家讲的三转法轮呢，我跟大家做证明啊，只要认真多过修善，只要以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对一切众生，不分冤亲，一律平等。我没有求福报，福报自然现前，没有求寿命，寿命自然延长。这些是不是我希求的呢？不是的，我并不想常住这个世间呢。一切遵从佛菩萨的教诲，随缘度日。佛门里面谚语所谓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嘛，这个生命还在这个世间一天，就为佛法为众生做一天好事。我不希求福报，我也不希求名位，也不希求长寿，一无所求啊！这个日子怎么会不自在？一些好心的人对我的生活很关怀，常常来问候，那我就随缘罢了啊。所以一定要声明报应的理论与事实真相。下面 第三段经文啊，这个第三段呢，这个第三小段啊，在全文里面这属于第二大段啊。这个第二大段里面所讲的是天神鉴察世界。前面这一句这是总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亦多人算。所以天地，这个天地是有天神有鬼神，天神鬼神里面有这么一类专门做调查工作的啊，这个思过之神呢，就是做鉴察工作这些人，他们常常在世间观察了啊。诸位要知道啊，天神跟鬼神，佛在经上讲都有五通，他这个五通是报德的，除了漏尽通他没有，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他们通通都具足。地神的这个通的力量比不上天神啊，当然天神这个能力又比不上啊这个修行正果之人啊，但是对我们这个世间人来说，他那个能力啊足够了啊，我们起心动念呢他都知道啊。都有档案记载啊，死了以后必定受审判啊。这个审判的事情往后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会讲的很多啊。我们的造作不但是行为就很严重了，起心动念都是造作啊。所以明白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就有就这个威心呢就起来了。威心是恐怖恶报啊，你起恶念做恶事，将来恶报决定逃不过，所谓是天王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现代人知道少了。没有善根、没有福德的人，你跟他讲，他说这是迷信，他说这是神话，他不能相信，不能接受。果报现前，后悔莫及啊，他不能相信呢，这是疑，贪嗔痴慢疑，这是重大的烦恼啊，障碍你的智慧啊，使你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啊，这是华严经上讲的，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有两个鬼神跟着你，一生不会离开的，这两个神在肩膀上，我们自己不能觉察，人家也看不见。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 这两个天人也是算天神的，他一生监察我们，日夜都不离，我们人呢见不到他。这两个神佛经上也有别名，叫他做善恶童子。这一个神呢，看你一生行善，另外一个神的时候看你一生造恶，你能逃得掉吗？没有办法避免啊！这佛在华严经上说的，大乘经上讲啊，善恶二不同子，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同生同灭。我们学佛信佛太难了，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我出家两年呢才受戒，受了戒之后到台中去看李老师，李老师一见面就指着我，你要信佛。我也愣住了，我学佛七年出家，出家就教佛学院就讲经了，我这个讲经教学是出家那一天开始啊。已经讲了两年经了李老师一见面的时候指着我叫我信佛，然后跟我解释有很多出家人到老死七八十岁还不信佛这个我才明了什么叫信佛呢？佛所有的教诲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奉行，叫信佛你不明白这些道理，你没有做到，不信呐。我们这才明了，真的多少人一生穿着这一套衣服住在寺庙里面，不信佛没有真正依教奉行的。出家人如是，在家人也如是所以心里面决定有愿有行，如果没有愿没有行，那不叫信心里面必定具足了戒行正信戒行正戒是对于佛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明了通达，行是要把它落实，正就是其如你才得真实受用佛法里面讲的得真实的利益了。所以佛的言语正如世尊在《金刚经》里面所说的真语者，真决定不假了；实语者，实是决定不虚；如语者， 决定与事实相应，不增不减呢，叫如雨啊。不狂于者，决定不欺骗众生；不异于者，决定不说模棱两可的话，似是而非的话，佛不说。佛说的话的时候，非常肯定的。那么佛给我们讲，我们一个人一生，这两个天人，善恶童子，日夜跟随人，一分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你常常能想到善恶二不同子在我身边，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怎么能不谨慎？佛这个话决定不是假话，决定不是欺诳我们的话。众生无始劫来累积的烦恼习气非常深重，在古时候父母教导，老师教导，朋友劝导，所以有很好的修学环境，我们的恶业少，善业比较多。现在我们的处境不一样，旧的文化，旧的传统，现在人不要了，不相信了，所以父母也不会教你，老师也不理会这些了。于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随顺烦恼，随顺习气，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他怎么会不堕落呢？怎么会不受天地鬼神的惩罚呢？个人如此，家庭如此，世界也如此啊！诸位看看现在一些书店出版的这些预言，很多啊，我是很少逛书店了，许多同学买来给我看。我现在也不要看了啊！说是这个1999年、2000年是世界末日啊！这个世间人造作罪业太多了，上帝发脾气要惩罚世人。那么这个讲法也符合感应的道理吗？为什么世间人都造恶，没人教啊？为什么没人教呢？佛菩萨大慈大悲，为什么不降生在世间教导我们呢？世间人不肯接受啊，所以才有这个大劫难。昨天有一个居士来看我，问我这个劫难呢能不能避免？我说老实话，很难避免。避免的理论方法决定是有，但是没法子落实啊！谁能够改过自新？ 谁能够放弃自己的利益，为社会为众生服务，如果不肯放弃自私自利，依旧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这个劫难就没有法子避免了。所以懂得这个事实真相，天地有四国之神，这个我们只介绍了两位呀，华严经上讲的同生同名两位，除这两位之外，这个天地鬼神监察世间，记录人的善恶，这一类的鬼神数量啊不计其数。各种宗教里面都讲，都有记载。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瞒得过谁呀？一定要自己懂得，自己克服自己的烦恼，克服自己的习气，改过自新，努力修善。我们不求这一生的果报，求来生，来生有大福报啊！来生必定向上提升的，我们提升的目标都在极乐世界。想想我们自己存心，我们自己言语处事待人接物，够不够资格到极乐世界去？然后就晓得我们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